封锁沟，又发现李襄阳。 报告太君，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。 在城西？ 是。 他带多少人？ 是李襄阳的主力部队下来了，多极了，遍地都是。他还说， 他说什么？ 改日来拜望您呢。 哦，李襄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。他是声东击西，想迷惑我。我想他不在城北，是在城西刘家村。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。 集合队伍出发，向城西刘家村。 是是。 就在松井整队出发到刘家村去找李向阳的时候，李向阳的游击队已经来到了李庄，见到了村干部和正在那儿的区委书记孟考同志。 老李，区委书记 向阳的 吴大叔。 哎呀，向阳啊，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。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？ 啊，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。 是啊，你们这么一来啊，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。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。 是， 来，让你们研究一下。 好啊， 我看到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，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，怎么样？时间了一点。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，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。 好吧。 好。 哎，还有啊，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。 不理他， 你们去吧。 好。 听说游击队下山来了，老乡们谁不赶着来瞧瞧亲人呢？听听这一屋子该有多热乎啊。 向瑶子， 哟，老七， 向瑶 子，老 七，老 七， 你谁去结实吧？ 结实， 哎，这边到， 成成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的？ 这么 好， 好， 还养你呢， 你都好啊， 老七，你坐吧， 哎，坐下，坐下， 你们都坐下， 你先坐吧，这么晚您还来呀？你吃点吧， 老七还挺结实啊。 老秦爷这身板，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。 嚯，行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。 我也是游击队长。 哎，小杨子啊，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他了。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，让他们知道知道，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， 啊！ 哎，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， 老秦爷 啊， 你又说上了。 哦，嗨，嗨这，大成，别吃了，小郭，哎呀，长青啊，你把碗撂下吧。这 老秦爷是给游击队送烙饼来的。 小平，拿出来吧。 这是老秦爷的面，大哥，你吃一块吧。 老秦爷，你看，老乡的面这么困难，你少废话，你吃吧。你忘了，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，偷吃你老亲爷的枣，你吃直肚子疼啊！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。 队长，队长，有情报了！快活， 老侯，怎么回事？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，人来的可不少啊！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！ 翠萍啊，咱们走吧。老秦爷，从这下地道吧。 不行啊，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？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。 怎么，老秦爷？ 走走走走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 阿海，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。 好吧，吴大叔 啊，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。 好吧，你们快下地道吧。阿海，咱们走。 市委书记，档案室里商量一下。 好吧。 队长，咱们怎么打？ 怎么打？对不起啊，咱们这样走。 咱们怎么走？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？ 是。 我看呐、啊，松井他仗着人多，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。 他打仗的办法，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，没什么新鲜玩意儿。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。 对， 走，下豆， 走， 走，走。 松井率领的大队日伪军朝李庄开来了。他们不是整队去刘家村，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是李庄的反动地主杨老宗去报的信儿。游击队进庄不久，就被这个反动家伙发现了。他偷偷跑出了村，碰上了正走在三岔道口的松井，就把敌人领来了。你既然闯了进来，怎么打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游击队已经安排好杀敌妙计，他们隐蔽在暗处，看准时机，先向前面进了村的伪军队伍里扔出几颗手榴弹，接着一颗颗手榴弹又在后面还没进村的鬼子队伍里炸开了。 喂，你先把我们包围了，打。 黑夜里，两路敌人就互相开起火来。前面的敌人以为中了游击队的埋伏，吓得没命地往村外冲；后面的敌人以为被包围的游击队要突围，就一个劲儿用机枪扫射。就这样，在互相的射击中，敌人一个接着一个倒下，直到天亮，两路敌人才闹明白，可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地上已经摊了一大片。 太君，不要打了，我们误会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太君，不要打了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 怎么弄的？ 哎呦， 队长，我们打误会了，自己人打起来了。 太君， 你怎么搞的？ 你 队长，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。 敌人吃了苦头，会进村报复。区委书记和李襄阳分析了这个情况，就一面派人安顿老乡，坚持在地道里不露面，一面让以报告员为公开身份的吴有贵去和敌人周旋。 太君，他就是李庄报告员，我叫吴有贵。 李襄阳都归等。 哎，太君问你，李襄阳到哪儿去了？ 哎呀，这个我可不知道。你他妈胡说，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，你怎么不知道？ 杨少先生，你别生气啊，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，你想他们到哪儿去？能告诉我吗？ 你哦，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？ 啊，李襄阳钻地洞了吗？ 太君，你看，知道我还能不说吗？ おい、お前な、お前もし行ったら、賞金をやるぞ。おい、 哎，太君说了，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，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。 哎呀，这钱那不少啊。哎，可惜咱不知道，没这个福气。 他妈枪毙你！ 哎，枪毙我呀那容易，你这二拇指一动，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。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，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。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。

那谁知道，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。 你这个老杂种， 你这个狗杂种，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。 我放了你， 来吧小子，对准这儿打。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，你看你有多能耐。 他妈的， 老头，你是中国人的这个，你明白吗？皇军要粮食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头骆驼。 哎， 说的真甜。 怎么，皇军不好吗？ 皇军好，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，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抢粮食，这多好啊！ 你这个老八路，你说粮食在哪里？ 不知道， 收拾他， 走走走！ 老秦爷傲然地走向敌人的火堆。屠杀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，等着吧，野兽们！最后，你们必将被你们自己点燃的仇恨烈火所烧毁。 小宝子，小宝子，爹爹！ 松井突然又揪住一个孩子，孩子狠命地咬了松井一口，松井撒手掏出了手枪。 小宝子， 你说 住手！粮食他们都不知道，是我一手尽管的。 区委书记从掩护他的人群中站了出来。 哦，你说吧， 粮食我都运走了。 闯啊！ 就是打死我，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。 老书记大，一定能说出来。提前准备。 报告队长，李先生队伍在攻城。 什么？多少人？ 多得很，已经占领城南关。 分两路，马上回城。我们通宵一下，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。马上出发，嘿！大家回去。 李向阳率领的游击队打回来了，松井一心惦记城里，慌忙撤退。 进城去，